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正在收听的是戏迷乐。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欣赏的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张曼玲、寇春华主演的《刺汤》，只听了一半，前面呢是学院的一大段唱，下面寇春华先生扮演的汤琴即将上场。寇春华先生是著名的丑行艺术家，他1951年考入中国戏校，在校期间受业于萧昌华先生以及高富远、王胜如、汪荣汉等诸多名师，后来拜孙胜武为师。寇春华在《春草闯堂》一剧当中扮演的胡知府，集合了文武丑的很多表演技巧，在表演上非常有特色，也是他的拿手杰作。寇春华的表演很有格调，他吐字清晰，嗓音条件也很好，舞台风貌干净爽利，不贫不闹，规矩大方，形成了他自己的表演风格。这里有一段丑行的重点唱段，二黄原版，是丑行的老夫子萧昌华老先生当年设计定型的，其中很多唱腔颇有古意，把汤琴汤表贝此时得意洋洋乃至得意忘形的这种感觉充分的体现出来。您可以欣赏寇春华先生的演唱。好，下面请您继续收听京剧《刺汤》，张曼玲饰演雪雁，寇春华饰演汤琴，司鼓谢光荣，操琴费玉明，这是1988年的实况。 来到牢门。 府门嘛，这么说是牢门呢、墙前叫门， 叫门也是我们的事儿 啊，智慧能犯呐。墙前叫门， 叫门就叫门。哎，我说开门呐。 是那个， 人家问了，是谁呀？ 汤老爷回来了。 啊，是汤老爷回来了。 我不晓得什么汤老爷。 得，人家不知道谁是汤老爷。 汤老爷呀，你就是汤表辈汤老爷，表字画的汤老爷。 哦，我知道了。平安，那个汤老爷啊，就是那个汤表辈汤老爷，表子养的汤老爷。 这是怎么讲话呀？这是什么讲话呀？过来，他不开门，这便日何是好啊？ 哎，我有个主意，您别忙啊。刚才呀，我给人下哨子去了，看见没有？这儿带着斧子呢，干脆我把这牢门踢开吧。 不要胡说八道，大喜之日，日次将化，我呀，不用你了。 怎么着？不用我了？ 哎，我把你给辞了。 嘿嘿，我还真不想干呢。我说，拿来。 要什么？ 工钱啊。 哦，工钱啊。好，明天来领。 明天呢？我说汤老爷，您还活得到明天吗？ 这是什么讲话？大喜之日，胡说八道。是换了的。没有办法，只得自己叫门。啊，薛娘子，开门来呀！ 又是哪个？ 下官汤亲回来了。 哦，汤老爷回来了。 真是。 哎呦，明日开门。 哎，不开门啦、娘子。 有人来了， 好好好。 衙役本的是这样，你们汤老爷何时来了？ 这是什么讲话呀？ 贺喜来了， 贺喜来了 ！ 来 ！汤老爷，这喜酒嘛，总是要喝的呀。 是啊，喜酒嘛，总是要饮的呀。 汤老爷，来，喝了头杯酒，之后便换高。 什么讲话呀？夫妻同举手， 这是什么变化呀？夫妻永和美， 汤老爷，三杯下了肚，一死解千愁， 一醉解千愁， 还是要多喝上几杯呀、 喝不得了。 薛娘子， 莫夫人，汤琴我们可是给灌醉了，这报仇也在你，不报仇也在你，我们可走了。 对，我把门 给他反扣上。 李威，李威，谁又活不得了？ 活不得了，那不。 下手，等待获胜。 以上您听到的是京剧表演艺术家张曼玲、寇春华主演的京剧《刺汤》，增加了一些唱段和表演元素，对传统戏有所整理。下面再请您听一段老生戏，由孙越演唱的京剧《空城计》。孙越先生的父亲孙君清老先生是著名的弹牌票友，后来下海成为专业演员。孙越自幼在父亲的熏陶下开始学戏，1951年考入中国戏曲学校，得到冠大元等名家名师的传授，也是国家京剧院的优秀艺术家代表。1961年拜谭富英为师，是一位在弹派、余派方面颇有建树的老艺术家。请您欣赏孙越演唱的老生名剧《空城计》片段。 东西大

殿堂新春贺岁，京剧名角荟萃，民乐名家携手，老歌送祝福，相声笑开怀。中山音乐堂初一到元宵节精彩演出，电话65598285，登录官网微信抢票吧。 许个新年愿望吧，万一实现了呢？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这个简单，现在就帮你实现。即日起购全新途观 L， 享6000元置换补贴，首付50%，还可享2年零利率。世界再大，它陪你如愿抵达。德系高端中型 SUV， 全新途观 L， 如你所愿，大有可想。上汽大众，400820111。 我在巴黎给您拜早年， 我在东京给您拜早年， 我在悉尼给您拜早年， 我在莫斯科给您拜早年， 我在黄包车旅行给您拜个早年。 这个春节跟着黄包车旅行来一场省心的境外中文包车游， 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 皇上的皇， 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希望长安》2月8日至14日。